三、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一、星期六或者星期天，我替你去取照片。星期六或者星期天，哥哥替我去报名。星期六或者星期天，我替妈妈去接人。星期六或者星期天，我替朋友去交电费。二，四个小包不如两个大包好。这种鞋不如那种鞋结实。这条街不如那条街安静。这种茶不如那种茶好喝。三，你还有什么没办的事，我可以替你办。你还有什么不了解的情况，我可以给你介绍。你还有什么不懂的词，我可以帮你翻译。你还有什么没买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买。 扩展。一，我走进病房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安静地躺着呢。二，离开车还有十分钟，我来不及回去拿手机了，麻烦你替我关一下。